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時間真的過得很快啊！即係通常有大事發生，啲時間都過得很快。係 啊，冇錯，講極都講唔完嘅呢啲話題真係。 咁啊，到第三節啦，咁啊，即係我知道有啲電話等緊嘅，咁啊喺等電話之前咧，我哋講 簡 多少少嘢 啦。即係其實喺呢段時呢幾日啦，即係七一後之後呢幾日，我哋都睇到嗰、那個民意其實都是逐步逐步倒向我哋呢一個方面，即 係倒向反呢、這個反送中呢。 因為我哋其實都睇到係有唔少，例如特別有啲值得感動嘅就係巴士啦。巴士就係即係而家運輸處無啦啦就走去話喂你做乜撚嘢嗰日要開特別班次啊嗰啲喺度篤鳩佢哋。咁呢啲我哋係表示即係 極度憤慨添，遺憾兼憤慨啦。 對於巴士嘅嘢，我哋都好感激啦。 屌你老母啦！運輸處即係呢啲真係你做呢啲嘢。你要攞到啲乜撚嘢 credit 咧？你就算我、哦、好啊，九包屌你咩？你放出個社會信息係咩？係你戇鳩啫，係你運輸署戇鳩啫。你以為啊係咁樣就可以勒令到其他嘅交通工具咧就唔接載示威者？我話俾你聽啦，喺一個即係喺一個咁大是大非嘅情形底下，你講乜柒嘢都冇用，我可以同你講，係咪？大家依然都會本住良心去做嘢。 咁另外就特別都想即係除咗巴士啊或者係地鐵啦，因為都見到好多地鐵就甚至加開班次啊，或者係叫啲人尾班車啦，你哋去路先補飛啦等等呢啲咁樣。 地鐵亦都即係唔使錢啦。 係啦，咁同埋記者們啦，當然亦都要好感激記者們啦，特別就係立場新聞嘅一個報導，因為你應該我哋嘅聽眾都好多都會睇過嗰段喺立法會內嘅直播嗰一段片段， 即係差唔多要撤退嘅時候， 係啦，即係臨近十二點嗰段時間， 就有一位立場嘅記者， 係全程係直播嘅， 全程係播住有示威，有另外一批年輕啲嘅示威者就去叫勸嗰啲留守嘅人走， 佢哋係一直嗌住一句好簡單嘅口號，嚟行入去立法會大會場入邊就係一直嗌。一齊走，一齊走，一直咁行， 一齊走，一齊走。 咁跟住就去到就帶咗佢哋嚟，但因為其實好似係唔知四五個到係本來係諗住堅持留喺度等人拉嘅，咁跟住就佢哋 係啦， 勸服，即係有一群嘅學生咁樣入嚟，跟住就同佢哋講，不如我哋要一齊走，然後。嗰、那個立場嘅記者再訪問翻其中一個，即係喺離開緊嘅時候就訪問咗其中一個女學生，佢都佢話：，你哋咁樣走翻入嚟，你都知道啲警察就嚟到噶啦喎，你哋驚唔驚啊？佢話佢哋都好驚，但係佢唔想抌低佢哋幾個， 唔想聽日見唔到佢哋， 唔想聽日見唔到佢哋。跟呢一段片基本上係我每次睇我都真 係係呢個，即係佢哋就係呢種人性嘅光輝，係扭轉咗成件事。點解佢哋會有呢種人性嘅光輝？係基於佢哋對整個係對香港嘅熱愛，對佢哋嘅戰友，成個運動嘅所有嘅人。嘅人性，即係呢個係絕對未被污染嘅人性，冇諗過自己無私嘅奉獻，而呢一種就係所謂嘅道德感召。我想講，你戴耀廷，你哋即係講咗好多年，而家戴耀廷坐緊監啦，即係好，即係講咗好多年，咩叫道德感召？就係咁樣嘅道德感召底下，令到所有嘅睇到呢段片嘅香港人係冇人動容嘅。我都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咧呢個禮拜日日都有核彈，我想講，唔係日日都有催淚彈，係催淚核彈，即係日日都有好多嘢令到大家咧係好震撼嘅，即係例如越南嘅歌手、音樂人為香港呢個反送中運動竟然作一首歌，嗰啲係全部係越南嘅歌星嚟，我想講係越南嘅明星嚟，佢寫一首歌係俾香港嘅人叫 Sea of Black。即係我哋著黑衫咁樣，就是 Sea of Black 嗰首歌好簡單，啲歌詞其實冇乜特別，即係好簡單，都係講 democracy freedom。 好簡單，但係令人感動嘅位置就係，竟然係越南呢個國家係冇民主冇自由嘅，都係嚇，即係有限度啦，即係叫有限度嘅民主，有限度自由，比大陸好滴滴嘅佢。而他哋竟然為了我哋今次的反送中運動，為了我哋今次呢一場嘅社會運動，佢哋竟然寫一首歌，話民主同自由都係我哋一齊所追求嘅，我哋係一齊嘅，係我哋大家都需要嘅嘢。希望有一日越南都係咁樣，即係你明呢樣嘢係令人哋好感動嘅一樣係。 所以就係話例如我想講個口號嗰樣嘢就係、是。其實不需要咁花俏，因為你好多時候民陣啊或者泛民佢哋諗咗啲口號好鬼死，又要押韻，又要呢樣嗰樣，好花俏咁樣，唔使嘅其實。你只要真係做件事出嚟就 同埋用心，即係我講到尾就係因為佢哋個真，同埋佢哋種真同埋個心。 所以其實 我想講就係話，今次呢一場嘅七一嘅可以話係佔領立法會嘅行動，其實我哋見到嘅或者成場運動裏面由六月九號開始起計到而家，即係我哋見到嘅就係香港年輕一代嘅兩，即係呢一班香港呢個世代，第一樣嘢就係佢哋嘅心。第二樣嘢就係佢哋嘅愛，成場運動點解可以堅持咁耐？有咁多感人嘅場面，點解好老土啊？一個字就係、是、愛嘅力量嘅啫，愛力愛呢個土地，愛香港，愛佢身邊嘅所有嘅人，即係每一個人就係發揮嗰啲就係所謂嘅大愛啊！無論係邊個，無論你係邊個，點解我哋今次可以咁團結？點解咁多個唔同嘅派系光譜，咁多唔同嘅老中青，唔同嘅人，點解可以大家可以企埋一齊 hand in hand we stand why？ 係因為 love， 係因為愛，係因為我哋對呢個土地嘅愛，對我哋所有香港人嘅濃濃嘅愛，令到我哋分唔開，令到我哋可以發揮到嗰種力量啊！只有係你愛呢個土地，只有嗰一種咁嘅情懷，你先至可以，只有咁樣純潔嘅心，你先至可以得到咁大咁大嘅力量。 所以如果我要簡單去用幾個詞語去概括呢一由六月開始到而家咧，我會形容係成個六月就係主要係六個字，就係不受傷不被捕。七月一號最記得嗰三個字就 是不割席不篤灰， 呢個就當然都係啦。七月一號佔領立法會呢一日，我喺我腦海入邊就只有三個字，就係、是、一齊走。去到過後啦，去到而家呢一段時間啦，我喺腦海入邊嘅三個字就係唔好死。 係呢樣嘢好緊要。 因為其實即係好正面嚟講啦，咁知道大家是受了很多的精神上的壓力，你不知道會不會被人拉，此其一啦。其二就是說，其實很多時候特別是年輕人，其實你回到家，你可能根本不敢跟你家人說你去了抗爭嘛，你可能只是說、我去了唱 K 啊，怎樣怎樣，跟住你啲藍絲父母啊、剩啊、啲阿公阿婆啊嗰啲就實係啊，睇住個 CCTV B 係咁喺度屌啲學生啊嗰啲實有噶啦，係會好低落嘅。我明白你係即係佢彷彿覺得好似屋企人同你喺一個平行時空咁樣。唔緊要嘅，你一定要堅持住。呢個係亦都係對你哋嘅考驗，我對你哋都好有信心。你係一個有咁熱誠、咁有勇氣嘅年輕人，你哋可以撐得住。 其實我明嘅，因為我年紀比較都有翻咁上下大咧。其實我就知道呢一個咧係一個症候群嚟。其實咩叫症候群？唔係話淨係傳染，即係呢樣絕望咧係會傳染嘅。呢啲行為係會傳染嘅。咁我就唔會話斬腳趾避沙沙蟲。我就明白點解有呢個行為，因為大家都好努力喺七一可能或者之前嘅運動，大家好努力、好投入去做一樣嘢，然之後第二日發覺咩事都冇發生，你要投入翻現實嘅生活、現實嘅世界、現實嘅冷言冷語，係好難受嘅。即係我哋叫蘇口抑鬱嘅，有啲叫做即係其實有少少嘅呢一種蘇口抑鬱嘅症候，係一種短暫嘅抑鬱。咁以呢一種短暫嘅抑鬱咧，其實係過幾日係冇事嘅。所以大家唔好我唔知講乜嘢可以令大家去舒服啲，即係我亦都唔奢望講到啲乜嘢嘢。但係就係、是、正正點解，即係大家如果係諗到好絕望嘅時候，不如我哋翻返去諗點解你要參與呢個活動，係因為對呢個土地嘅愛。是不是 想回你的初心， 想回你的初心，其实是你因为爱这个土地，爱我们香港，爱我们 的家园，才会做这件事。而你爱家园 你要有生命才可以去爱，没有生命是不能爱的，是吧？而整个运动是建基于如果是一种爱的时候，如果没有生命是不能够爱，爱和生命是一起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即你有生命才能爱， 冇错， 系咪？ 同埋如果我唔讲到咁感性嘢，我唔讲啦，我调翻转头谂啦，你哋后生过呢班咁嘅契弟咁多， 系啊， 呢啲董建华你睇个款就嚟死， 林喂你唔想大家唔想睇董建华死？ 我哋要一齐庆祝噶嘛，睇翻家产死出嚟庆祝噶嘛， 争你点得？争你点得？咪先，留点可以留咗你咧？即系如果董建华死？啊！林郑死，啊！ 梁振英死，屌你出嚟放烟花噶嘛？ 梁爱诗死，你话唔嗱？讲真，约埋打边炉啦， 起码啦， 董建 华 死，屌你老母！我戒捻咗酒，我都五晚啊饮足。五晚卡拉 OK 啊！屌你老母，日日唱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 屌你，我哋仲要庆祝噶， 系咪？ 就算咩都争取唔到，冇所谓噶。屌我睇住班林家产死，我就高兴。 系啦，冇捻错，仲有。咩都爭取唔到，我哋仲要識嗰班朋友啊嘛！即係大家係可以肩並肩嘅，即係我唔想講啲咩好感性嘅説話。你驚唔驚？即係我覺得網上面有一個幾好嘅圈人，唔好死嗰個咧，就話你驚唔驚？屌佢下世投胎做支那人喎，可能嗰啲 呢個都下世先算啦。屌呢啲冇得講。 所以即係之前我即係講就係成日講勇氣啊，成日講啲咩咩，即係我而家咧，即係好似用嗰啲咩有整幾個字嗰啲咁啊，即係好老土啊嘛！我想講就係今次呢一場運動，每一個人，無論任何年紀，任何年輕人好，即係 whatever， 大家而家要而家去到呢個階段啦，去到我哋叫起碼叫第二階段，我哋就要記住一樣嘢，好緊要嗰兩個字，堅強。大家而家就係要堅強。咩叫堅強？係又要堅又要強，係堅強，係咪？每一個人都要堅強去面對。而家最難就係呢樣啊！而家係 sustain 啊，即係去 sustain 呢個運動就係最緊要。咁嚟緊，即係我哋知道七月七號就有呢、這個嚟緊星期日一個九龍遊行啦。即係我覺得幾有趣嘅呢一個遊行。咁大家亦都可以參與，可以繼續參與，繼續發聲，繼續逼個政府。而家係即係根本上係強弩之末。我哋如果唔即係我哋係應該要繼續施加壓力，係咪？大家做得好好啊，即係打得好好啊，唔好氣餒，唔好冇事啊！大家係咪打得好好？我覺得而家場波 絕對係。你諗下我哋啊，俾一堆咁樣嘅泛民統治咗咁耐，嗰種失敗主義一直流傳咗咁耐，次撚次都係鳩行嘅話，其實我哋都真係見慣咗啦。屌次撚次都輸嘅，撲街！今次係有機會贏啊！ 係啊，今次係有機會贏翻一仗添啊，贏俾世界睇啊！而家全世界都企喺我哋嗰邊，即係除咗越南人即係作嗰首歌，其實全世界亦都有一位好似係加拿大記者寫咗話我哋香港人嘅勇敢係要令唔係香港人嘅勇敢令西方人蒙羞。即係一篇咁樣嘅文啊！The bravery of Hong Kong people shame the West， 即係個標題就係、是，即係所以呢，即係我哋其實係令到全世界嘅人而家慢慢逐漸係關注我哋，而家先開始咋。 係啊，就算日本仔我哋好讚歎佢哋嘅紀律性，調翻轉頭佢哋新聞讚歎翻我哋喎。 日本幾唔中意我哋香港人啊！即係我哋成日去玩又整到 搞到烏煙瘴氣咁樣， 係幾都唔中意香港人噶。其實咁咧，而家見到原來唔係噶，佢哋唔好撈亂啊！呢班同嗰啲。屌大陸人係原來唔同嘅， 嗰啲新鮮港人唔撚同嘅， 即係甚至韓國人都做咗啲片咁樣，即係好多陸陸續續咧，呢而家係啱啱開始咋，唔好喺一個起步點，大家就氣餒，係咪？我哋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少，一齊走落去，我哋一齊贏，一齊上，一齊落，唔好諗咁多嘢，一齊上，一齊落。係咪？就好似嗰種精神先至係，即係嗰道德感召就係、是、其實另一個就係話，立法佔領立法會嗰晚，即係點解可以一齊退嗰樣嘢，亦都係唔好睇小嗰、那個大家一齊退，冇人拉，冇人被拉。而呢一樣嘢，亦都正正係一個好強好強嘅感召。第二樣嘢就話，大家唔好再考慮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今個禮拜大家嘅輿論戰，我想講真係打得非常之優秀，非常之出色。每一個喺網上邊嘅網民，每一個香港嘅人，即係喺支持呢場運動嘅香港人，我係衷心咁敬佩你哋，大家係打得好出色啊！就算我一啲即係平時唔 share 政治嘢嘅網友，大家都知道嗰、那個 危險性，就不斷都 share 下啲政治嘅鋪， 甚至乎玩曲線啦。你見到有啲唔知道，唔係我真係啊，真係呢、這個佢啲藍絲曲批廚嗰啲咧，但係即係總之 anyway。你有大把的方法，其實我哋是無孔不入的，我哋人夠多嘛，最緊要 係啊。其實個概念是一樣的，人多啲年輕人越安全，政府越唔能夠做啲乜嘢嘢出嚟。所以即係今個禮拜嘅輿論戰就是大家好肯寫嘢啊，去 share 嘢啊，去談論，去講啊，去做一啲超合作運動，搞下即係搞下啲藍絲嘅網站啊。即係大家其實做得好好，堅持落去。大家就係話其實就係好似一個遊行嘅精神咁，唔好睇小嗰啲嘢。所以甚至我自己本人，我都可能會搞一個即係中坑嘅集氣大會，因為我身邊好多朋友，大家同我差唔多年紀三四十歲嘅，想搞一啲即係集會類嘅嘢，去大家互相充拳，互相去可能唱下歌仔啊，即係或者係有啲 band show 或者 whatever 啦，音樂 show 可能真係要你幫手呢、這個去搞一啲嘢，即係可以話大家聚一下，或者喺天馬公園定點，即係我哋大家有一個集會。是中坑聚會，咁今日亦都媽咪又再出過嚟啦，即係今日都有8000人，有8000位嘅媽媽亦都出咗嚟一個集氣嘅大會，亦都相當之感人。大家唔好再諗，總之而家我哋係救香港、救人命，即係其實而家個行動已經係咁樣，因為而家。見到白色恐怖已經開始咗，呢、這個赤色恐怖周圍拉人，但已經呢件事已經開始咗啊！係咪？你呢頭林鄭月娥，你呢頭又話用新嘅風格，又話要聆聽，又話屌你老母，又話要聆聽，又話屌你老母點撚樣？你老母喺另一手就已經叫緊警察係撚咁拉人啊！屌你老閪，畫家拉撚咗。旺角嗰個畫家拉撚咗，你明知佢有白卡嘅咧，又係咁樣，佢淨係識得蝦呢啲人。你警察，你黑警，香港特區政府淨係識蝦呢啲人，屌你老母欺凌弱小，你老母欺你黑警淨係識欺凌弱小，你仲識啲乜撚嘢啊？屌你老母，呢、這個咁撚樣，淨撚值得人尊重啊？呢啲警察啱唔啱啊？你啲黑警仲值唔值得人哋尊重啊？唔值得啦，仲講咩尊重啊？而家你以全香港人為敵，你特區政府就以全香港人為敵。係咪？仲值乜得尊重啊？所以亦都即係阿雲啦，即係我哋嘅以前主持咧，亦都講其實係啱㗎。佢講咧，阿雲之前講就話黑警而家大規模製造白色恐怖，我哋要如常講嘢、post 嘢，繼續如常生活，唔使驚佢冇錯啦。啱嘅，只要我哋講得越多，越網上嘅群組又好，平時嘅人又大講特講。大 share 特 share 唔使憤怒噶，唔使話屌你老母大聲疾呼唔撚使噶，默默地狂 share 咯， 恥笑佢班撚樣， 恥笑班撚樣咯，係咁講咯，笑鳩佢哋咯，即係例如遇到啲藍絲阿伯，唔使同佢，平時喺茶餐廳，大家我都知道難受嘅，即係喺茶餐廳啊、公眾地方啊、巴士遇到嗰啲咁嘅藍絲大叔咧，專係大大聲聲喺度講呢啲嘢咧，唔撚使理佢噶。我試過咧，嗱，即係我呢排咧都有啲有個的士佬都喺度坐，我呢排坐的士咧，成日都喺度講埋曬啲鳩嘢。佢就諗住屌你老母，我搭的，我坐你好傻，我一句都唔撚理佢，屌你咪撳手機咯，唔理你咯，係咪？即係有心機嘅你咪串下佢咯，有心機嘅喺度串佢噶，係咪？ 唔係，我可以教大家一個曲線嘅方法都得嘅，即係你係好難頂嘅，即係可能例如隔離台嗰個阿叔喺度，或者唔係隔離台啊，可能你屋企啊，你父母喺度話。屌系啊，啱啊，拉紧晒啲学生好噶啦，咁你肯定系难受噶。但系呢个时候你要保持你嘅 EQ， 你要知道点样去应对。我可以举个例子噶，你咪就系话咯，屌系啦，屌啲学生拉閪晒佢冚家铲最捻啱噶啦。但系佢哋都系俾人煽动嘅啫嘛，啲学生咁閪蠢嘅，肯定系林郑呢啲咁样嘅港英余孽噶。屌你擒贼先擒王，屌你咪捉佢上天安门打靶。你跟住你就會話：我屌阿仔，你黐撚咗線。 唔係啊，玩佢哋都得嘅。有啲真係閪啲啊，即係玩佢哋係啦，捉撚曬佢哋啊，啱噶啦， 拉扯曬佢哋， 捉撚埋，捉埋你個孫啦，捉埋你個仔啦。哎，你有冇孫啊？哎呀，你冇孫啊？咁撚冇福氣啊！屌你睇你幾廿歲，冇孫送你鐘咩？你唔死咩？你死咗冇孫送終啊？你個仔生唔撚出仔啊？哎呀，屌！ 哎呀，該會咯， 唔怪得知你會話佢哋咧，即係你明唔明啊？哦，原來你生仔冇屎忽嘅，咁唔緊要啦，係即係佢實嬲啊！你明唔明啊？但係你講到咁，你 wet 鳩佢就實嬲。哇！做咩要打我？唔好打我，我撚弱小噶，你唔好打我，報警拉高你啊！即係你明唔明啊？ 唔係你唔使打我啊！ 咁就得噶啦。 哎呀，你有力咩？有力攞去屌閪啦！屌你老母！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你 屙尿都冇力啦！你 喂屙尿有冇力啊？即系喺度玩，系啦，玩鸠佢哋吓，即系润鸠佢啊！即系如果你得闲嘅话啊，唔怕嘅玩鸠佢，唔使同佢大声疾呼噶。 吓，你唔使同佢斗屌噶， 唔使 笑柒佢得噶啦啲。 系啊，完全可以耻笑。喂，好听讲话好多电话喎，我哋又听下电话先。 好多随机抽样抽一个出嚟。 系啊，好。 先 喂喂阿明，喂你好阿明，天地有正气，天地有正气，阿明系嘛？ 东东 系阿明系点啊？喂你好啊！ 等咗你好耐啊！ 有我明啊！喂点啊？有咩想分享？ 喂冇时间，我就调转讲啦啲嘢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 我想讲咧，今次呢单嘢咧，好明显已经我哋人民主导翻噶啦，同埋咧就唔好再讲基本法啦，唔好喺啲佢个框入面玩， 系 直接咧就攞翻美国啊啲民主国家嗰啲框嚟玩啊！今次呢单嘢，跟住咧感动咧就成个月都好感动噶啦，就而家唔需要感动啦，我觉得。同埋如果讲死几多人咧， 嗯。 就一定要計埋共產黨害死咗幾撚多人？ 嗯，加2500萬係嘛？ 我真係有排數啊！如果要數，所以就唔數住啦。係。咁而家政府咧，好明顯就係搞唔掂啦。佢答又死，唔答又死嘅。 嗯。 次次都係㗎啦，講又死，唔講又死㗎啦。所以呢個政府咧，而家係我哋主導翻啦。我希望個運作。 嗯。 咁跟住咧。我希望咧，你做網台咧，個、網台嘅攻勢咧、就再做得好啲，就盡量唔好互相攻擊啦。因為大家都係做分析嘅啫，大家都係做分析。 嗯， 每個人有立場或者佢喺邊度攞料咧，大家即係總之大家唔好即係個攻勢做得好啲咯。 嗯，唔係而家 因為你都話佢都鳩噏啦，係咪先？咁我就大家檢討一下啦，網台就 唔係喂，你見到好多網台互相攻伐咩？冇啊！我今日走兩個網台啊，明 嗱開始有，所以我 今日走咗兩個網台噶咯。 唔係，但係佢呢個擔心係合理嘅， 有啲跨頻道啊，而家係。 我今晚唔係聽咗你前嗰 part， 我都唔打上嚟啦。 哦，係咩？你有聽三哥嗰邊啊？ 咁跟住咧， 係 咁，我就覺得咧，以後立法會咧，佢推啲咩案出嚟咧？如果我哋覺得唔妥嘅咧，就照舊去煲底。 係， 因為咧，點解咧？大家要記住六一二係發生咩事？其實係六一二之前嗰晚開始噶啦，成件事就其實係分咗好多個細嘅活動嘅，跟住先搞到六一二可以搞到佢開唔到會。呢個係真正嘅轉捩點。 係，冇錯。 跟住佢搞到佢唔鋸啊嘛，開槍咁啊！而家基本上全香港人都企埋一齊噶啦， 係冇錯啊，冇錯啊。 咁跟住咧，我就覺得咧，嚟緊搞活動咧，大家唔好諗個成果。 嗯， 總之冇效果就叫做。 嗯，冇錯冇錯。 做咗先知嘅， 同意。 咁咧，嗱，講不反對通知書啊。 嗯。 咁其實要攞不反對通知書，通常都係嗰啲即係有名有姓嗰啲組織噶嘛，或者學生團體又好，宗教團體又好，或者工人嗰啲工會又好，咁佢哋咁我就建議咧，所有呢啲有名有姓嘅團體咧，就 keep 住去攞不反對通知書。 好似 你搞 霸住啲場， 搞得起多人咧唔緊要嘅，因為你攞得不反對通知書咧，差佬就要做嘢噶啦。 係， 咁就照去。咁跟住咧就講，就真係唔好再講鬼嘅問題啦。如果要講鬼咧，就直接就屌柒建制就得噶啦。 係，冇錯啊。 因為如果我哋啲活動咧咁多次咧，如果真係有一個半個鬼可以影響到我哋咧， 嗯， 就唔會搞到今時今日咁聲勢浩大嘅。所以就 我不嬲都反 捉 鬼 嘅， 我不嬲都係反鬼嘅行動 就唔使講啊，直頭唔使討論啊。 因為一定有的嘛，你共產黨是一定會攝啲人落嚟的嘛， 係一定的啦。 但係佢哋， 唔係同埋嗰啲警察一定有在度噶啦， 實有的， 係啊，一定有在度，所以唔使講啊，係呢個係基本常識嚟嘅，唔使即係攞出嚟又話，哎呀有鬼有驚， 哎呀好多人 需要噶啦， 好多好多網上 KOL 好撚中意捉鬼的嘛，你知道？ 屌咪揾嘢講啫嘛， 其實我哋只要救人多就得噶啦，即係嗱佢鬼。我當佢真係有嘅，30個、50個， 唔好當啊，係一定有，你要預咗 係 一定 有。咪咯，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有幾多人啊嘛？嗱，佢係50嘅啫，佢都係冇得再多噶啦，吹極雞都係咁多嘅啫。 我哋有千 嗱我啊，嗱我講公道啲啊，佢哋做得鬼咧收錢咧，就收咗錢就盡量就唔想賴嘢嘅，所以就通常就唔會。做得啲乜嘅？ 係啊，我係知啦。我哋經歷咁多社運。 咁跟住我咧，我即係今晚咧，即係早前咧，聽東東你講咧， 係 唔係話叫啲人去民建聯嗰度食飯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民建聯食飯啦，係啊。 喂，呢樣嘢我覺得好緊要啊，因為咧佢哋共產黨咁撚中意玩滲透，我哋咪反滲透咯。 係啊，唔係我有啲 friend 買緊飛啦。我啲朋友打緊去買飛， 唔係啊，唔好淨係食飯啦，直頭入會啊要。 又係啊，好啊，民建聯結成為香港。 跟住我又講翻撐警嗰度啦，撐警咧，其實如果話鬼咧，撐警嗰場嘢，佢哋嗰啲打人嗰啲全撚部都係鬼啦。如果用呢個， 係啊， 係咪先？佢哋而家臭撚曬噶啦嘛， 係啊， 即係因為 出醜咯，嗰係出醜嚟噶嘛，全日出醜。 咪咯，出曬醜啦，咁好啊，咁佢哋有鬼，即係我哋其實已經有人喺撐警嗰啲團體入邊幫鳩我哋噶啦。 係啊， 咁我就希望大家咧，即係對撐警嗰啲咧就温和啲。 是 即是跟他们 friend 啲，咁你又再反渗透翻佢哋咯。 系啊，其实好噶，你提出咗渗透呢一个 point 咧，其实系好好噶。我哋都需要人咧，入去佢哋啲组织度参加啲活动，啊、然之后攞佢哋啲料吓、啊，或者必要时咧、啊、就做鬼喺里边，系咪？ 系咯、 啊，系啊，应该系咁噶。即系你用翻，即系用翻共产党嗰招对付翻共产党咧，系最好嘅，你知唔知啊？最能够容易 error 到佢嘅，其实系。咁啊喂， 其實點解嗰日咧，差佬其實佢哋唔係唔夠姜打啲人嘅，即係嗰日立法會嗰單嘢咧。 七一嗰日係， 其實啲差佬都知道自己已經係俾個政府利用咗噶啦，所以咧啲速龍已經，我見住啲速龍攔住啲自己速龍，就話唔好再追打。 喂，你見到咁樣，我都有我朋友都有少少見到啊，係啊。 系啊， 本来咧个位咧，有个位想出嚟噶啦。 开始好成功咧，呢单嘢咧，啲差佬都会帮我哋噶啦。开始 系啊，你记住，即系，虽然我好捻憎黑警啦，但系其实咧，即系黑警咧系人，即系如果你可以用策略性地令到佢哋归边咧，即系可以有里边人帮我哋咧，其实你知唔知啊？我成日讲咯，只要前线有一个警察突然间掉低个头盔走嚟我哋呢边，哇！你谂下嗰张相。仲唔震撼世界、震撼國際嗰張相又？ 其實已經發生緊㗎啦，但係即係 明啊！我見到有啲文都唔知佢真定假 啦。呢啲嘢 明啊！ 同埋有一樣嘢咧，啲人係咁鬧 TVB 咧。其實我想啲人要清楚一樣嘢 ，TVB 係有個免費電視牌照嘅，所以佢哋嗰度咧係有一套嘢咧，佢編輯部嗰啲咧係要遵守翻嘅。但如果你哋真正有睇 TVB 咧，你睇下佢其他節目就知道，其實佢。就唔係咁維穩嘅， 即係裏面嗰啲啊嘛。其實呢啲係下邊啲員工， 即係譬如嗰啲新聞透視啊，或者其他嗰啲東張西望啊嗰啲咧。其實佢哋啲記者係刮好多料出嚟㗎。 咪知。 不過嗰啲咧就唔會擺喺新聞嗰個位嘅。 明，因為新聞 就擺其他位嘅。 知點解？ 所以我希望啲友咧就唔好針對 TVB 啲記者。 哦，記者唔好係不嬲都係咁講㗎啦， 即係你係屌咧就屌鳩佢哋高層。 系啊，屌鸠阿袁花嘛，袁志伟嘛，屌鸠佢啦，即系呢啲嘢系咪？啊，明嘅，明嘅。喂，仲有冇啲咩嘢？ 大概系咁啊。 喂，感谢你啊，明，多谢你电话。 多谢你。 好，拜拜。 大家加油。 系，继续打。系啦。 拜拜。 一分钟就得，但系听到个电话啦，系。咁啊，其实咧，嗱，嚟紧有啲咩活动咧？嗱，7月6日，听日咧。是有一個光復屯門的行動啦，就是驅趕大媽啦。咁啊，聽日 我咩驅趕啊？我好中意啲大媽噶，好想同佢哋一起跳舞啊！真係屌！ 嗱，呢個唯一擔心咧，就係啲大媽 即係收到風又唔見曬啦， 哦，咁啊太可惜啦。 係啊， 好想，其實我好想見嗰個阿伯啊，嗰個阿伯，唔知個大巴唔見唔緊要，我想見到嗰個阿伯好撚正。 咁啊，7月7就係一個九龍區嘅大遊行啦，咁都希望即係大家就可以試下參加一下啦。咁啊，其實就係由呢、這個。尖嘴就游去呢個高鐵站嘅，係喺呢個摩誒嗰個寫嗰個叫咩百周年誒梳士巴利道嗰個百周年 睇公園， 公園就集合，就一路經九龍公園徑就遊行到去呢個高鐵站嘅。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未試過喺九龍遊行，因為即係一個大規大型規但咁大規模嘅。嘅群眾活動咧就從來都冇喺九龍發生過嘅，咁我覺得係喺策略上咧好聰明啊，即係呢樣嘢個策略上好聰明。第一可以 keep 到有每個禮拜有人。 喂 喂，係點稱呼？ 喂， 係啊，點啊，蘇婆婆。喂，蘇婆婆你好啊，天地有正氣啊。 我有説話想，嗰個政府真係睇唔過眼啊。 係點樣睇唔過？邊方面咧？ 那個咁嘅政府啊，食飯咧食香港人嘅，做嘢就去幫共產黨。嗰啲學生整埋少少立法會嗰啲嘢，佢就喺度吱吱喳喳咁多嘢講。你個政府回香港回得幾慘啊？ 係 啊！ 你個行過個條例嘅咧，若果個條例行通嘅咧，你話個香港回得幾慘啊？ 係啊！點止嗰幾塊玻璃啊？系咪先？ 咁你话咁咪人哋嗰啲学生走去破烂几个块玻璃，你就喺度搞到咁大件事？ 系啊，我哋有四条人命，唔通我哋更加紧要啦？系咪先？ 四条人命，我系婆婆啫，我好开心噶，烧咗个间立法会啊！你都未补得你嗰个政府喺香港回得咁惨啊！ 系啊， 就算嗰啲學生燒咗嗰個立法會啊，佢都係一間立法會啫。尤其是呢間嘅立法會都衰到死啦，依家都。 哇，蘇婆婆你真係好犀利喎！你真係 啊！ 喂，蘇婆婆你好犀利喎！你真係好鬼明曬成件事發生咩事喎？喂，你 衰到我八十幾歲啊！ 哇，八十幾歲婆婆，喂，我就 係啊！ 喂，即係我真係俾掌聲你先，真係好嘢，即係 你嗰、那個咁嘅，你嗰個政府，你就算嗰啲學生燒咗個間立法會啊，你都未夠你個政府嗰啲罪行咁多啊！ 係啊，使咗我哋幾多錢啊？佢使咗我哋幾多錢啊？ 萬億計啊， 數以千萬億計啊！即係佢嘥咗我哋。 唔 係 咩啊？你若果你話行咗個條嗰個條例通咗，你話個香港啊沉啦， 係啊，好嘢啊！喂，我就反而想問下你啦，蘇婆婆，咁你平時我想問下你啦，阿婆婆啊，咁你平時周圍嗰啲同你一齊嗰啲 friend 會唔會俾佢蝦啊？ 有啲就唔係噶。有啲都會，有啲婆婆都明白係嗰個政府唔啱嘅，有啲就話政府啱噶，唔會整佢噶。 係啊，所以我就戥你辛苦咯。有時即係面對你啲茶客啊，啲平時啲。 即係我老實講，我哋婆婆你一陣間我幾個孫咧從來冇去話行去遊行嗰啲嘢， 幾多歲啊？ 今次就去啦，幾次都去。 哦，好嘢，多謝佢哋啊！ 你 有冇同埋你去啊？喂， 講話 有冇同你去啊？喂， 我哋冇得講，我都想去啊！我只腳唔係好行得 㗎咋。哎呀，下次我用輪椅推你上街。下次我陪你。 係啊，我想去㗎。 下次我親自嚟陪你去。 不過嗰啲仔嗰啲孫就話。唉，你幾十歲啦？我啲孫有去噶。 哦 ，OK。 啲孫我，你話，所以我都話我好想出嚟講嘢噶，冇得俾我哋講啊嘛。 哦。 嚇！只有喺個電視機見咗林鄭月娥就鬧啫。喂，你食香港人嘅飯，淨係你啲高官係啦，食香港人飯，出香港人嘅糧，你就去幫共產黨做嘢。 係。阿婆婆啊，你以前有冇俾共產黨迫害過？ 我就冇俾共產黨逼回國，但係從來我就唔係唔中意共產黨制度。我話俾你聽，我啫50年啱啱解放，我哋嚟就唔使申請㗎。我十幾歲嚟香港㗎啦。 哦。 我15岁嚟香港，今年85岁嚟咗出咗香港。 好嘢，婆婆，同埋你识听网台嗰下犀利，边个教你听网台咁叻嘅喂？咁叻嘅你，咁叻嘅你， 我自己谂咯， 好叻嘅你， 我自己谂噶。 个手机啊嘛，即系你用手。 我未俾共产党逼过，我根本我就冇经历过共产党，但系我唔中意共产党嘅制度嘛。 唔系啊， 太独裁啊嘛。 我想问下你啊，苏婆婆。你點解識聽網台咁叻嘅？ 嘿，啲仔教我嘛。 啱啊，佢做得好啊！即係我為你個仔致敬啊！喂， 我話俾你聽，我哋成日都想出下聲噶。我有時睇到立法會，睇到嗰班民建聯，我有時真係好猛。 係啊， 有冇得出聲噃？一個阿婆講乜鬼？去邊度有得講啫？咩有得俾你發猛緊咩？ 唔係啊，唔緊要啊，婆婆。 好多事睇唔過眼噶，我都話你嗰啲咁嘅嗰班咁嘅死仆街。那班民建聯，睇見嗰個梁美芬，咪就憎死佢 㗎啦！ 死俾人哋打。 喂，阿蘇婆婆，你住邊區㗎？邊誒？即係邊個選區㗎？你 我住觀塘區。 哦，即係九龍東。哦，九龍東。哦。咁啊，下次見到嗰啲咁嘅民建聯嗰啲咁樣嘅友咧，記住第一時間問佢攞嗰啲蛇齋餅種先，食窮民建聯就票投第二啲人，著數啊攞足佢。 我話俾你聽啊，所以佢死民建聯嗰啲嘢咧，我去攞咗佢就俾人哋噶，佢成日派種噶嘛， 派個羊 噶嘛，民建聯啊嘛，最多都派噶啦。我話俾你聽，我就從來我就冇我共產黨我冇俾佢逼過嘅，但係你識睇噶嘛？ 係我明啊，我知啊，我梗係知啦。 共產黨咁衰，咁獨裁，咁陰毒， 係啊。 咁你嘅死人政府，你都唔好話俾埋佢嗰啲嚟香港。 係啊，而家就係咁咯。所以咧，喂，蘇婆婆啊，嗱，社區咧裏邊其實係靠你嘅，即係咧好靠你咧，就周圍同你周圍嗰啲老友記咧，就喺度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啊，即係講一下你嘅嘢。 我係講㗎。 係啊，好啊。 同嗰啲婆婆講㗎。 係啊，你攞住啲種嗱。你攞住民建聯，你攞住民建聯嗰啲種，然之後走去同隔離，即係攞俾人啊嘛，攞俾另外嗰啲婆婆就話唔係民建聯俾你噶，係另外啲政黨民主派去俾你噶，咁話可以用嗰啲蛇齋餅種，就據為己用啊！ 即係好，我好多時嗱睇啊，你即係我有時我睇廿三廿二台睇立法會開會噶。我哋又得閒啫嘛，咪睇佢會。有時我一睇到嗰啲民建聯喎，乜嘢鬼隔硬嚟，乜嘢隔硬嚟。 係啊，即係冇。 有時睇到好猛嘅。 係啊， 即係我哋又冇得出聲，即係老實講，我嗱依家打個電話嚟俾你哋，咁就話清幾句就話啫。 係啊，哇，係啊，係啊，我好多謝你個電話啊，蘇婆婆，你夜咯喂，即係你要休息噶咯喎。 早啲休息啊！ 係早啲休息喎。 保重身體啊！ 哦，我就冇所谓， 系啊，唔好咁咩啊，唔好咁夜瞓啦。 好记性噶，好记性，我好精神的。 好啊，听得出你听网台嘅80几岁婆婆啊，大佬好有型，我觉得，我觉得你好有型，好中意你啊，苏婆婆，多啲打嚟啊，得闲好唔好啊？同我倾下偈啊，多啲打嚟啊。 我话俾你，我响下边街嗰啲下边公园，同嗰啲有啲就话，嘿，政府咁好啊，又共产党咁好啊，咁我系话，咁我话你唔系唔中意共产党，你就嚟香港嘅咩？ 好啊，讲到唔系，你应该调翻转。 我话你80几年嚟香港，你都唔中意共产党，你就嚟香港啫。 系啊，或者你叫佢你咁中意，你咪搬翻上去咯，咁啊。你搬翻上去啦！ 我老實講，我就係我冇俾共產黨逼過。我1949年、1950年，我15歲就嚟香港，嚟咗70年啦嘛。 明白，我知啊。我話有啲你有啲老友同你講共產黨好嘅時候，你又叫佢哦咁好，你咪搬翻去住咯。 我頂佢㗎。 系啊，你顶佢啊嘛！ 我顶佢噶， 顶佢，你叫佢搬翻再住啊嘛！ 我话正式啊，落毒嗰啲咧，就反而冇罪。我同啲阿婆讲，我话共产党就系咁嘅嚟噶啦，落毒嗰啲就冇罪啊。你俾人害咗出声嗰啲就有罪啊。 系啊，冇错。 我系咁同啲人讲噶。 冇錯啊！喂，阿蘇婆婆啊，因為我哋時間差唔多啦，我係好多謝你電話，你早啲瞓覺啦，咁夜唔好。 打個電話同你哋傾。 多謝你啊，蘇婆婆，多啲打嚟同我傾下偈啊，多啲打嚟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多謝你電話，蘇婆婆。 好啊， 唔係 我哋啲龍蘇發唔到啊。 啱啊，啱啊，你打嚟啊！ 睇見佢嗰啲人啊，好睇唔過眼啊。 好啊，你幾時打嚟？我第一個接你電話。你同你打嚟咧，你同阿 Nelson 讲你系苏婆婆得噶啦，我第一个接你入嚟。下次我第一个接你入嚟，咦，收咗线啦，系嘛？咦，喂喂喂， 可能 哦断咗线 ，OK 唔紧要， 多谢你。 咁啊，喂，多谢苏婆婆啊，你下次咧，如果有咩牢骚啊，或者想闹民建联啊，成成咧，你我下次你打嚟，我第一个接你电话。啊！即係俾十分鐘你講，即係其實好緊要，所以我聽到蘇婆婆的電話，你都知道，其實社區裏面係好多人，即係大家淨係見到眼前淨係睇傳媒所發放嘅影像啦，或者喺網上面嘅一啲即係片面隻語，你其實呢個社會係好多好多唔同嘅人。我想知道，即係我想同大家講就係，其實香港仲有好多好多好嘅人，即係唔好放棄，永遠唔好放棄。香港人永遠都唔好放棄。嚟緊唔知會下一步會點啦。咁但係就7月7號應該會有一個繼續會有一個遊行啦。咁晏晝遊啦。咁遊完唔知會發生咩事啦。咁多數會有高鐵，我估都係派傳單嘅，或者係一啲點樣啦。咁未來我亦都唔想即係有啲乜嘢嘅預測。咁因為同埋我其實本來今晚節目咧，我話想招呼啊，我就想招呼啊老蕭嘅，即係我話想招呼佢嘅，即係一啲網上嘅 KOL 嗰啲，即係嗰啲 Burn the Hill 嗰啲咧，即係我真係想招呼下佢嘅，即係你啲咁嘅人，你唔好再咩講乜撚嘢，乜撚嘢預測，你真係唔算啦， 離地噶啦， 求下你啦，你認輸啦，即係其實即係你成日話人收共產黨錢，其實你自己咪就係收共產黨錢咯，你不斷喺度講埋曬呢啲，又話軍管啊，又話香港唔會軍管嘅，屌我驚香港真係軍管啊！你講你知你講嗰啲嘢開相反，開對家大佬，係咪？即係你知噶，係咪？咁你如果你繼續咁樣講，係咪？咁你真係害人，係咪？即係你成日話人收共產黨錢，我懷疑你係收撚咗共產黨錢啊！ 冇，其實我真係唔需要理會佢，因為佢 我就覺得唔好理佢。 佢即係你講啲嘢係 buy 嘅，啲人聽嘅，自然會多人聽。 唔係，我想大家唔好理佢咁。 你講埋啲廢嘢，其實佢自己啲聽眾會流失 嘅。即係同埋我想嘔，即係你死唔瞓巢啫嘛條友，即係阿珊珊，即係死唔Burn the Hill 死唔瞓巢，死唔服輸啫嘛，死要覺得自己睇法係啱啊！屌你諗乜全個世界你叻曬啦，你最撚叻啦，最撚威啦！屌你諗乜神先知啦，神啊點撚樣啫？咁係你咪又係要死最後係咪？俾你做咗神又點啫？係咪？即係俾你屌你了事如神咁啊點啫？你啲錢都唔會揾翻嚟㗎啦，係咪啊？你已經都年紀咁大啦，玩下孫老國啦，係嘛？ 你幫下你個仔啦，佢盤生意好撚唔撚掂 啦，係咪？係咪？即係你唔好搞咁多嘢，你講咁多嘢做乜？即係你講咁多嘢，又幫唔到件事又成嘅，係咪？又鼓勵唔到人咁，聽你預計下咁樣。即係你一係講下歷史啊，講下嗰啲嘢啊，算啦。 反而仲好喎，我反而會聽喎。 即係你唔好成撚日屌你啦咩？喺度預計呢，預計路死唔瞓巢，屌你老尾！真係呢啲真係想作嘔啊！見撚到呢啲人。我本來都想講佢，我六點鐘做節目做咗六個鐘，我做咗三，而家中間食咗幾個字飯，半粒鐘都唔夠啊！因為點解咧？點解做咁多嘢都係想即係再講翻即係個原點啦，即係今日節目時間都要過曬啦，即係咁，但係我都想大家即係我諗感性嘅説話唔好講咁多啦，即係嗰啲嘢唔好講多，我即係。最後都係要講一樣嘢，就係各位堅強。我知道今晚做得唔係好好嘅節目，即係因為實在太疲倦，所以好似冇乜嘢講到咁樣。其實我好多嘢想講嘅，但係都唔係好講到。睇下我不如屌你咩？即係開個 YouTube 咁樣自己即係補充翻我今集想講又講唔到嗰啲嘢。咁啊anyway 唔緊要。咁啊好多謝各位嘅時間啦，記住。我哋個運動而家先至啱啱開始，同全世界嘅連結先至啱啱開始。記住，堅持先會贏，堅強先會贏，堅強。我哋大家都要堅強，無論你係幾多歲都好，老中青都好，大家最緊要嘅就係堅強，堅強落去，一個影響一個，一個一隻楞隻，大家一齊贏，去影響身邊嘅人，影響成個社會。我哋 是一定會贏。好，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